更显初心。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从八月起推出大型系列访谈节目《人民之托》，代表访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秋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崔洛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4:02，欢迎来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今天是周一啊，又到了我们的健身环节的时刻了。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准新娘减肥大作战。首先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其中一位是我的好闺蜜，也是马上就要成为新娘的准新娘思思，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依然是我们的吸粉大王韩斌，来自于阿普里健身工作室的私人教练，欢迎你。 好，大家好。 嗯，没有什么别的可说的了吗？ 待会儿再说。 OK， 那今天呢之所以请思思过来，是因为她马上就要结婚了。可是呢平时我认识她这几年，她都没有任何健身的习惯。 对对，很 懒。虽然体型是很瘦，可是呢平时也是该吃吃该喝喝，不会有一些说想什么练腹肌啊练腿啊，完全没有这样的想法。可是就在最近，因为她忙着筹划她的婚礼，所以说呢还是很想在婚礼当天有一个很好的身材。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女生在这种重大事情之前的一个共通的想法，因为大家都很希望在这种重要场合不丢脸，尤其是婚礼这样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辈子只有一次的一个很大的场面，希望以最好最完美的身材和状态来呈现给大家一个很好的自己。 所以呢今天我请到韩斌来也是为了帮助这个姑娘，因为呢这个女孩子她在健身过程当中有很多做得非常不对的地方，所以导致于她可能停在一个瓶颈期就不再往前了。那如果你也在健身当中遇到了瓶颈，或者是像我们思思一样准备要结婚呀、筹划婚礼呀，或者是有些其他重大活动参加之前想突袭一下我们的身材，你不知道在这段短短的时间内应该怎样练出完美的自己，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在我们982魔力工厂里面会定期推送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原创的一些小视频呀还有文章啊，都希望可以给大家提供很好的帮助。另外呢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上面搜索到活力982也可以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t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来，让我们欢迎我们直播平台上面的山蓝一进入直播间，还有亚瑟，还有一个朋友叫做这个昵称特别长长长长长长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多多的支持，可以点击一下关注成为我们的粉丝，这样呢就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982其他的很精彩的节目啦。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聊的还是和健身相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只知道在减脂，但是并不知道这个脂肪消耗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对， 韩斌，我想问你，一公斤脂肪如果要从你的身体上消耗的话，有多难？就比如说得做多少卡路里的运动，它才能够消耗一公斤的脂肪？我之前有看过一个说法，是说消耗3000卡可以减到一公斤，但我不知道对不对。 3000卡。这个还得看个人的身体素质，不能说用绝对的数值来衡量减多少、 哦、 得看你这个人的基础代谢。 哦， 对， 基础代谢已经很高的话、 啊、 就会很快。 对啊，就像我消耗就是要比你快很多。 哼，你基础代谢多少？ 嗯， 你基础代谢多少？ 我都超标了。都 是多少呢？ 哎呀，反正是应该大于正常范围的400左右，多400。 那就是2000多吗？ 对，2000多，2100左右。 哇，怪不得他喝奶茶也没有什么反应。 你也没啥反应。 对，我也没啥反应啊。今天我准备了一个小视频，一分钟告诉你脂肪是如何消耗的，我们一起看一下。 一分钟告诉你脂肪是怎样消耗的。第一环节，脂肪动员。我们的脂肪主要以甘油三酯的形式储存在脂肪组织内，对于减肥瘦身来说，主要是将脂肪组织内的甘油三酯动员起来用于供能，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如果一个人脂肪动员的能力较低，就更容易产生肥胖，或者更不容易减肥。我们可以通过心理应激、中低强度的体力活动、药物刺激几种方式刺激脂肪动员。显然通过运动方式促进脂肪动员是最好的方式，但是注意，运动强度越低，持续时间越长，脂肪动员功能的比例越高。第二环节，脂肪酸活化。当脂肪酸从脂肪组织中分解出来进入血浆后，在血浆蛋白的帮助下运送到全身各处的活动细胞内，开始了它的第二个环节，活化。只有被活化的脂肪酸才能进入线粒体，进一步被氧化分解。第三环节，活性脂酸转移。活性脂酸的转移发生在线粒体膜两侧，由左旋肉碱作为载体，因此大家会看到市场上有左旋肉碱的减肥产品。左旋肉碱只是一种运载工具，至于到底消耗多少脂肪并不取决于左旋肉碱。至于好比盖楼需要的砖都是用车来运输的，但盖楼消耗多少砖并不取决于车子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楼的大小和结构。第四环节，脂肪酸被的氧化。这是脂肪酸在线粒体内最后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并产生能量的过程。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脂肪分解过程中糖供应不足，导致三羧酸循环不能顺利进行，脂肪分解也会受到抑制，从而产生酮体。高浓度的酮体对人体是有害的，可能造成酮中毒。所以为了让脂肪更有效的供能，应该在运动前适量补充一点糖，最好是分解速度较慢的多糖、低聚糖及升血糖指数较低的食物。减肥的方法有千种万种，但是脂肪消耗的原理只有一条，一和一治传播。 知识。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那如果你觉得刚刚我们播放的视频还比较有用的话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正在路上堵车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觉得光听很无聊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和嘉宾颜值都很高，身材也不错哟，你们可以拿起手机来下载一直播和花椒直播来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嗯，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脂肪消耗，感觉消耗一公斤脂肪在身体内部还是挺复杂的一个事情。 对，很复杂。 对 对，身体就像是一个大的工厂，你要消耗脂肪的话，这些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需要不停的来配合运作，哪怕任何一个部门，就比如说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出了问题，它罢工了，那可能在你减脂的路上也会有一些阻碍。 对对 对, 对， 比如说生病的时候不是很适合运动。 对， 嗯， 生病的时候代谢自然会自己就会降低很多。 哦， 所以他会减肥特别难。人们说我生完病，哎，减了3斤，其实很多都是水分。 对，我之前得肠胃炎，瘦了6斤，但是很快就回去， 瘦了4斤。 对，那都是水分。 对，千万不要以为你得了一场病就是真的瘦了哟。脂肪，如果你不通过运动的话，真的是很难，通过饿呀这种方式来消耗掉的。其实减肥还是没有捷径的，那句话又出来了，是这样的。那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就会选择一些健康的食物，但是我发现有很多朋友在选择食物的这个事情上呢，都有一些误区。比如说他们会把热量很高的东西来当做很低的东西吃，吃得心安理得，但殊不知自己已经摄入了很多热量。 对， 然后有的人可能他平时食量就已经非常大了，他觉得他今天吃的已经很少了，但是可能跟正常人比起来，他已经还是要超过了那个范围。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是准备了一个小视频，手把手带你来计算食物热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食物热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还不清楚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 Part 1，热量单位卡路里，卡大卡，千卡，焦耳，千焦，千卡，千焦，是不是有点懵？让我来帮你拎一拎。卡路里缩写为 CAL， 简称为卡，大卡就是千卡，这是热量计算最常用的单位。千焦是国际标准的能量单位，国家法规规定食物营养标签上的能量单位必须用千焦，因为千焦的能量值更加精确。而我们平时在计算食物热量时通常用的单位是大卡。那么重点来了，最常被搞混的是千焦和大卡之间的换算。用这个公式我们来计算一下一袋麦片的热量，这袋麦片热量为1550千焦，也就是387.5大卡。记住，数字很大的通常单位是千焦。 Part 2，热量与重量。问题又来了，减肥的朋友要如何选择相对不容易胖的食物呢？比如我喜欢海苔，也喜欢西瓜，但这两样东西到底谁更不容易发胖呢？首先我们要知道食物的热量值，一般都以每100克或100毫升为单位重量。100克海苔热量为270大卡，100克西瓜热量为26大卡。知道了热量值，你还需要知道你吃进去了多少量，乘起来就是你实际吃进去的热量。而海苔通常情况一次只吃10克，热量是27大卡。一个中等大小的西瓜重约1680克，一不小心吃掉1/4，热量就是109大卡。海苔 win。 单凭小节，要减肥先看重量再谈热量，单位热量乘实际食用重量等于你真正摄入的热量。 我觉得他这个视频做的还是挺有帮助的。 对 对，因为有些人可能说，哎，我这个东西热量很低啊，那我就多吃一点。但是你如果吃多了的话，也是会物极必反的。 对，嗯，像每次吃海苔，其实都是一袋。 对，所以韩斌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对于水果这个东西，到底应该是采取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措施？ 其实吧，计算热量其实是挺好的，但是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吃东西从来不计算，你知道吧？ 那是你呀，你是专业的，我们又不是。 就是计算的时候，一般都很多都是那种国家队，人真的要比赛，每一分每一差都不能错。 嗯哼，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其实计算这个真的不重要。 可有些人他们确实是不太清楚自己吃进去多少热量， 所以 像我每天就会大概有一个平衡在心里。 对热量，所以第一要知道哪些东西热量特别高，哪些东西热量特别低。咱们要选低热量的食物，完了之后吃到7分饱6-7分饱就 OK。 这样是最好最简单的衡量方法，没必要拿个秤计算，这很麻烦，谁都没 有 时间。有 的人的性格就是如果遇到好吃的东西会把自己吃到撑到走不动路， 这是 强， 所以这就他胖也不能怪谁。对吧， 你这么说好像也确实是有道理、 啊、搞那么复杂。 水果这方面呢，有的人会觉得说我热量高的东西不能多吃，那不能吃油腻的火锅呀，什么、重庆菜呀就很油，那我吃水果可不可以？ 水果的话肯定要吃啊，但是不能，也是不能过量。你看就拿苹果来计算，想要补充苹果里有很多维生素，它想需要一天补充的那个维生素的话，我建议最好别超过三个，两个都可以。 哦，那也很多了。 对于减脂来说，一个，咱普通的两个左右就可以。 嗯哼， 对。 两个苹果，这个量其实还是不小。 不小。 嗯哼， 对。 那平时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就会说了，我吃主食的话，燕麦片是不是可以来？ 对，燕麦和苹果都是比较低热量的慢性碳的食物，所以你它的吃进去的消耗要，它消化这些食物的话要比它本来的热量更多，所以说这些对于减肥来说非常好的食物。 对，没错。不过呢，有一些朋友在平时生活当中选择燕麦，他们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好，因为现在市面上的燕麦非常多种类， 对， 有那些加工过的，里面放了一堆水果干呀、炸过的，很好吃。 燕麦的就买那个什么最纯的燕麦，就是有些皮儿。 嗯， 有那个比较杂的燕麦、 哦、 那个燕麦就挺好的。 哦，我这儿也有一个小视频来教大家如何快速的选择最适合你、最健康、蛋白含量很多的燕麦，一起来看一下。 这是燕麦米，一种杂粮谷物。这是燕麦片，是燕麦粒压制而成。这是麦片，由小麦和多种谷物混合而成。燕麦片可能是其中一员，也可能不是。而我们常说的万能保健又减肥的麦片指的是它，燕麦片。接下来我要用四步教会你挑选适合减肥期间吃的麦片。一，看燕麦片含量。燕麦片是好东西，含量越高，营养价值越高，饱腹感越强。像这种配料表里只有燕麦的纯燕麦片当然是减肥的最佳选择。这种除了燕麦片还加了小麦、玉米等其他谷物，再混合水果干、坚果，属于混合麦片，口感上比较丰富，而燕麦片的含量也不低，不失为一种健康减肥的选择。二，看配料表，越单纯越好。这种速溶麦片配料含有砂糖、奶精、麦芽糊精、香精等等，这些添加都不是好东西，降低了麦片的营养价值，又增加了热量和肠胃负担。这种烤麦片加了蜂蜜、糖浆烘烤而成，脆脆的，确实更好吃，但糖分和热量都很高，对于减肥来说都不推荐。三，看营养成分表，选蛋白质含量较高的。一般纯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不会低于12%，蛋白质含量低于5%的就别选了，选热量相对较低的，热量没有绝对值，需要对比不同品牌的纯燕麦片，热量差基本可以忽略，几十大卡不用去计较。而添加了蜂蜜、糖浆的脆麦片通常热量就会太高，选择糖分较低、膳食纤维较高的。四，尝一尝，在配料单纯的基础上，口感越粘稠越好。这种粘稠感来自于燕麦中的贝塔葡聚糖，这也是燕麦中其主要保健作用的成分，因此口感越粘稠，营养和饱腹感效果越好。对了，如果你是一个处女座减肥者，在挑选纯燕麦片基础上，还可以分生燕麦片、快熟燕麦片、即食燕麦片。一般来说，需要煮长时间的可以提供更大的饱腹感，对减肥更有帮助。 总体来说呢，选择燕麦片其实刚刚那个视频总结一下，韩冰你来总结咯。 越简单越好。对， 就是零添加的燕麦片是对我们身体最好的，也是最适合在健身减肥增肌期间来吃的。 对。 那燕麦片这个东西它是可以代替所有的主食吗？比如说今天我就用燕麦来代替全部的米饭呀、馒头呀、面条，只吃燕麦，这样是可以的吗？ 这不行，食物要多样化，不能单一。上次那个营养师来他不是说吗，每天食物要多元化，像燕麦蛋白质含量比较高，膳食纤维比较高，但是小麦也可以啊、 哦、 或者是红薯啦，它们都是其实性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丰富了，物种比较丰富，所以的话会更好。 是的。那刚刚我们放的那个视频呢，里面就是给我们列举了很多类型的麦片，也是有麦片的种类的样子来展示出来。那大家如果在收听广播不是很清楚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很好奇的话呢，也可以搜索到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本期的超模养成记。 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大眼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 怎么能够让自己每天都活得很漂亮呢？就是在每周一的时候收听收看我们的超模养成记。那每一周的周一都会给大家请来非常专业的健身教练，看我们的韩斌自己练得也非常的好，而且最近我感觉近几期节目他过来的时候感觉身材好像又变得更好了一些，要比我们刚开播的时候胳膊呀什么的更壮实了。 别夸我 我就是要用这种糖衣炮弹来让他每周一继续来做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继续欢迎直播平台上面的一些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要互动的话题是准新娘减肥大作战，来帮助我们的思思小姐怎样在婚礼之前有一个她满意的很满意的身材。当然大家对，当然大家也是可以借鉴，比如说你在近期有一些重要的活动要参加，或者是有婚礼啊， 比如说出去海边玩， 对，参加朋友婚礼啊，去海边玩啊，都是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身材去面对世人的呀。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百分百 party 里面，韩斌就会来针对我们思思的情况，帮助他也帮助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来给大家也算是一个答疑吧。答疑时间到了，思思，这样你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练了70天左右，然后体重降到了两位数以后就放纵了自己 所以思思现在可以报一下你的身高和体重给大家一个参考 啊。1.64米，99斤。 嗯，你有1.64米吗？ 有。 真的吗？ 我有学校体检报告 我认识思思4年了吧，我终于知道。 不止啊。 不止吗？2014年到现在。 对， 3年多。认识思思3年，我才知道他身高有1.64米哎。 后来又长了1厘米。 好，那你减肥了70天， 对， 自己都做了哪些运动？ 其实就是上次我来讲那个软件嘛，就是很火，目前为止很火的那个健身软件，就每天跟着它，上面有比如说腹肌啊，然后什么哑铃啊，那种全身循环那种东西，基本上就是这些，每天周而复始。 对，可想而知这个婚礼这件事情对思思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在平时我认识他这几年当中他从来不做运动，我们出去吃饭他都是想吃什么吃什么，很懒。 对， 因为呢 不听劝， 对，他只有一个优势，就是颜值高脸小，所以身上再怎么胖他也不会去在意。 对，因为其实我曾经最胖的时候有130斤，但是那会儿的脸其实没有多大变化，然后后来降到了90斤的时候， 那你就不用降啊，这个冬天你就把自己吃到130， 不行 穿一个大衣裹得像球一样也没有人看到你身上。 因为现在岁数大了你知道吗，就是要注重一下 好，思思今天给我们准备了几张图片，是他平时做运动的一些方式，然后我们来放出来一下，让大家让思思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对，这个就是在家里面买的那个椭圆机，其实我用的倒不是说特别多，主要是父母用的比较多，因为这个我大概了解了一下，但我不知道对不对，好像说这个东西消耗的那个热量是最低的，在所有那个仪器里。 差不多， 所以就其实它是做来康复用的。 对 对。 韩斌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椭圆机，为什么很多健身教练都说在跑步机上没有在椭圆仪上要好。 在跑步机上没有在椭圆，对 对， 因为什么呢？ 伤膝盖吧。 因为对，你说的很对，跑步机会就是以代偿，就是膝盖代偿来减肥啦或者怎么着，但是椭圆仪的话就会能相对保护一些膝盖。 哦， 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否定跑步机的作用吗？ 不能呀，跑步机热身非常好呀。 哦， 咱们练之前可以热热身啊。 热身的话大概多久是时间比较合适的？ 热身的话你要做力量训练的话5分钟，做有氧的话你可以，反正我在会员做有氧时我是不会让他用跑步机的。 哦， 对，顶多2-3分钟热身就 OK。 一般咱们在健身房里面私人教练都喜欢带大家用那种划船机，因为那个是对你的关节不会有伤害的。 划船机还可以的，对，它是多关节的呀，不是这种跑步单关节的。 但是划船机的话腿并没有动， 只是用胳膊和腹部的力量， 对， 那样的话会算是一个很好的有氧吗？ 你胳膊是四肢吧？ 对， 腿是不是四肢？ 是， 对啊，这不一样吗？ 可是腿没有在跑呀，只是固定在那儿坐着呀，这样的话会不会不会有什么效果？ 肯定也会用力。 当然胳膊在，这不是一样的原理吗？ 啊，真的吗？ 对啊，你跑步就是身体在抖动了一下，感觉像哎我在活动，但划船机不是同样的原理吗？它只是没抖动而已，只是胳膊在动了吗？ 哎，那如果要是在划船机上面划一个小时的话，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有氧效果。 你划不了一个小时， 累死吗？ 十分钟你就废了。相信 思思，你用过划船机吗？很累， 真太累了，那个太累了。 累的我简直想立刻逃离健身房。 累的我就 对，你看见咱们工作室的战神了吗？ 嗯， 那个比划船机和那个跑步机更好。 对，所以怎么样能够摆脱划船机和那个甩大绳那两个很恐怖的运动呢？其实瘦成我这样，教练就不会带你做了。OK， 接下来呢，我们看这张图片。 对，这其实是右面的那个是基本上是我。 你用这么大的重量吗？ 我老公在用。然后左边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老的一款动感单杠，但是一直就是舍不得扔，然后就一直放在那儿。然后刚开始我骑过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我的膝盖特别疼， 膝盖特别疼， 放弃了。对， 哦。 然后这个是新买的一套， 你们家很专业，竟然摆了这么多这种东西。 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整个家族都对健身充满了好感，突然一下，然后就开始各种买东西。 哎，韩斌他买的这个东西放在自己家的院子里，这个是实用的吗？ 那个， 我再来给你看一下。现在思思给我们看的 是 他在家里面， 对对对，组合 器械 还挺好呀，可以的，非常好。 因为它其实那个板放下来，它是可以练腹肌的，就是卷腹。 对，这个省空间，能多功能的训练。 对，这个器械真的不错。如果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很好奇思思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器械的话，也可以在堵车或者停车的时候，来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收听收看我们本期的直播。再次重申哈，所以思思你现在基本上是以有氧为主。 现在基本上不怎么动了，就游泳。对，我每个礼拜要游泳。 那我想问一下，像你这样的女孩，会不会在婚礼之后就彻底不断食了？ 完全不会。就是其实很多人都在说，哎，你其实你是为了结婚，然后去怎么样怎么样？但其实我不是，我是就是你知道吗？就可能跟人的那个性格有关系。我属于比较执念的，你懂我的， 我懂， 在各方面都充满执念。我就觉得我忍受不了自己了，所以我必须得去改变一下。 对，但是韩冰，我要和你说的一点呢，是思思她现在所有的练都是在那个很著名的软件上面，跟着那上面的一些所谓的腹肌训练啊来进行训练。所以呢，她现在练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截止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已经走进到了一个瓶颈期。就是她的肚子呢，之前是全身很瘦的女孩，可是肚子上有一嘟肉的那种。 对， 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找光线可以微微的看到很轻微的腹肌，她现在就是那种传说中的，我给起的名字叫做光线党。最开始就是找光线嘛。 对， 找光线。我有一个阶段也是这样的，思思现在就是这样的光线党。可是如果要是这样看的话，她撩起来我们还是看不到她的腹肌。那对于这种情况的女孩子，你会建议她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训练来突破她现在的这个瓶颈？ 首先我先不否定这个软件啊，这个软件因为有些训练是真的挺好的， 很适合， 就是很适合初学者。 对， 对，因为呢就是有些简单的训练，深蹲啦、俯卧撑啦、仰卧起坐，这是比较适合初学者。但是她的动作训练模式其实动作在变，他训练模式还是那一套训练模式，所以长时间练的话，可以肯定有养成一个训练习惯， 他 就会身体会适应这套训练模式之后，他就不会再变，这就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 哦，等于说这个软件只是适合最初 对 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什么训练都不可能很长时间保持一种训练方法。因为他们每训练一种方法就属于一种模式。 对， 这种模式用过之后就感觉到了平台期了，你需要突破，完了你直接再换一种训练模式，它就可以继续。 是不是说其实你的肌肉已经适应了你这种？ 对，就跟刚开始我们训练的时候感觉很累，突然一段时间特别轻松，说明这段时间已经逐渐的适应了这个强度，或者这个训练模式，所以你要换训练模式或者调整训练强度。 不 然的话，可能你练的这个时间就是白练，身体就认为它只是日常的， 对，日常在做功，对， 对，它就这个情况下就不会再有什么改变了。所以思思，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在你的身体上做一个突破和改变。那我们的上半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在下半时段回来之后呢，可以让韩斌给你专门制定一个很适合你的动作，也可以让他现场来教一教你，像你这样身材的女孩应该怎么练突击成一个非常非常美身材很好的新娘。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易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下半时段当中呢，会有更精彩的内容展现给大家，我们一会儿见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这里是 FM 98.2，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那今天我们在百分百 Party 要互动的话题呢，是准新娘减肥大作战，我们一起来帮助一下正在突击减肥的朋友们，你到底应该怎么做，在这段时间内吃什么做什么能够让身材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你想要的效果。那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美丽的准新娘思思。 Hello， 又是我。 另外一位呢是吸粉大王，来自阿布利的私人健身教练韩斌。 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刚才上半时段没有聊完的话题啊。刚刚我们来简单介绍了一下思思现在的身体情况，那就是肚子上没有什么赘肉了。但是呢，也没有线条，不，肉可以说是很少很少。但是他的一个误区是他一直在不停的做有氧训练。 对，因为我听说有氧可以减脂， 但是你并没有多余的脂肪在减了。如果你再继续减下去，他就没有办法帮你转化成肌肉，那你就永远练不出我这样的线条。 所以就是永远是松散的瘦。 对，永远都是在松松垮垮的瘦。 韩斌，你快点说说他，你帮帮他。 对，你真的，你俩把胳膊抬起来看一下，就是你看。有氧的女孩和无氧的女孩的典型代表。 导播老师给我一个画面呀，我的胳膊可以说是很好看。 对， 你看他的肌肉明显就要比你的紧致。 可是，嗯， 对， 是 真的，因为他 有一点点的， 有一点点，但是真的，她就是属于力量型的结实的女孩， 对， 都很紧致。 大家不要看我看起来是那种很瘦弱的姑娘， 对，很结实。 但是其实我只是因为我的体重太低了，所以看不出来。但是我身上的每一寸都是捏不出软的地方，都是非常硬的， 对，硬硬。 所以你就更显瘦。 对呀、啊，快夸我呀！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九八二，来看到我们今天很精彩的节目。嗯， 对，你要是如果再瘦下去的话，其实我上次大概一个礼拜之前吧，看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不能再瘦了，就是视觉感官 就很瘦， 因为太瘦太瘦了。 可是他今天觉得我又瘦了，但其实我现在的体重已经有54.1 斤。所以说肌肉的密度很大，重个1-2斤、3-4斤根本看不出来，你知道吧？ 对。 所以说他像他的身高练到134都不是很胖，真的还是很瘦。 到那 134，再见。 对，你看你。 我觉得120斤我是可以接受的。嗯，因为我身高很高嘛，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身高有1.78米-1.79米这样，所以120斤我自己内心是可以接受的。 不要隐瞒大家，你就是1.80米。 OK， 我们继续来解决思思的一些难点啊。韩冰，你觉得像思思这样，她应该怎么来做一些运动？ 我觉得她现在完全没必要做有氧的。 嗯， 就不需要。 你游泳可以游，但是你没必要做一些有氧。 嗯， 你就直接做力量训练就 OK。 就是每天吗？还 是 要 不是一天一练？因为你是新，算你算新手， 算 对， 隔一天也练就 OK， 一周保证练4次左右。 那大概每次要多长时间？ 1小时足够。 1小时， 对， 嗯， 好。 但是思思这种情况，如果想进步的更快的话，我真诚的建议他 找 去阿克力工作室来找韩冰体验一下，我是真心的推荐给我的好闺蜜，因为有教练带你跟你自己练一定是不一样的。就好比说啊，你自己可能认为你今天做了80个腹部的腹肌动作，但是可能其中只有10个是标准的，或者甚至有可能一个都不标准。 因为自己练的话比较懈怠呀，就是累了，哎，我不想练了就停了。但教练带你的话，就会非常强迫你， 嗯， 让你练。所以你没办法，只能强迫的练。 是的， 你身材会越来越 好，动作会越 更标准。 有些 肯定 你可能都想不到的，你认为自己做的非常标准了，但是其实你稍微变换一点儿，就是你歪一点扭一点儿，练的动地儿都不一样。 其实就不一样了，对。 对，所以说确实是需要一个教练来给你这样专业的指导。然后包括思思你在家做的重量训练，是不是都是没有哑铃的？ 有。 你会拿多重的东西？ 我拿一边2000克。 2公斤， 对，2公斤。 2公斤，你是做什么样的动作呢？ 就是， 要不然这样吧， 那个、 现在你们两个到表演区去。 好， 然后呢，先等一下，等一下，我还没有跟大家交代完啊。就是你来说一下，在你婚礼之前，你最想突击的地方是哪里？ 全身吧，我都 不，你不能太贪心。 最最最想要的就是根据婚礼的这个款式来。 你结婚还有一个月是吗？ 对， 其实说实话，不管减肥或者增肌，一个月真的就没有这么一个说辞。 嗯， 减肥最少3个月，健身要有效果最少3个月。 可是像他这种本来 紧急的状态，也有方法， 还是可以紧急有一些方法， 也有就是极端一些，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比如 我不推荐，我真的不推荐。 那比如说我下个星期就要婚礼了，我现在很想在一个星期之内有很大的成效，不然我的婚纱就会爆破掉，拉不上拉链。我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非常非常非常快速的减脂？ 对，减脂有快很快的方法，但是这样对身体有一些。 那你说一下嘛。 咱们 他说出来会很违心，因为他根本不推荐。 不是说出来，但不推荐大家做这种极端的方式。可是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比如说一辈子一次的婚礼，如果之前你没有来得及减肥，那还是可以补救一下。 这个方法我真的不建议，我怕没人在盯的情况下，我怕练出事儿。 嗯， 对，真的很危险。但是我建议大家，我就告诉大家怎么练，但是。大家别轻易尝试。 嗯、好，你说来听听呀。 至少上空腹有氧。 嗯。 早上起来，假如早上7点起来空腹有氧，完了10点力量训练，完了下午4点继续有氧，晚上力量训练。 啊，其实我是每 天4练， 是空腹有氧，但是我没有下午练。 对，如果 你 这个训练量的话，普通人一天就废。 哇。 对。我不建议的， 而且得有一定基础的。 对，必须在有专业人士指导情况下，你可以尝试这样的 低血糖吧。我觉得 低血糖是肯定会低血糖的， 嗯， 绝对的，100%。 刚刚 韩斌介绍的这个方法呢，是适合那种短时间内突击一下，但是也不太推荐大家去学习和效仿， 这个、非常不好。 所以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减肥和健身这件事情 没有捷径， 对，它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一个事儿，你必须要在生活当中把它当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 而且我一直都觉得减肥是和性格有关系的，比如说有一些习惯，就是瘦子会做的习惯。早上起来一睁眼先喝一大杯水，然后提高促进新陈代谢呀，包括出去的时候尽量克制自己，看到油腻的东西我很自然的就不吃了，我也不会觉得痛苦，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 这是生活习惯， 对，我们要培养的一些很好的习惯。那思思，你穿婚纱的话最注重的是不是想让胳膊能瘦一些？ 没有，我不是给你发我那个婚纱，它其实是包的，但是它是露背，然后 背，对， 肚子这块是很紧， 女生的背是最、最重要的。 对， 这样吧，你们两个现在到表演区去，然后我们，你看是要用那个瑜伽垫呢，还是要用瑜伽球来教我们思思几个突击腹部的动作，看看她这一个月能不能有点效果？对，因为她那个婚纱是非常紧的，可能稍微有一点肚子不吸着气儿，你吃多了肉就嘟出来了。你教她几个动作来帮一帮我们的思思。哎，你们两个现在一架过去吧。那我们看到直播间里面有一串英文数字的朋友进入到直播间，以及没有昵称的小屁孩也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一直播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看到韩斌在现场来拯救我们即将结婚的准新娘思思。哎，你们两个人需要用什么东西吗？嗯哼，瑜伽垫就可以哈，瑜伽垫就在我们的表演区里面。那他们两个人现在正在做一些准备，韩斌即将要教思思做的运动呢，就是在结婚之前怎么样能够穿很紧身的婚纱，还让小肚子不露出来， 应该这边 突击一下腹部的训练，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平时在家做运动的大家。因为在大家在家做腹肌运动的时候，可能经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自己做了很多个腹部的训练，但是你却没有 get 到它的要点。那接下来韩斌就要现场来示范，教一教我们的准新娘思思，也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嗯，我们开始吧。韩斌，请你对着话筒说哟，我们话筒在那边。嗯，来对着话筒。对， 首先要知道腹肌的结构。 嗯， 咱们的腹肌都是由腹直肌还有腹外斜肌构成。 韩斌，你往后一点，不然的话你太高太帅了，我们的镜头里容不下你。嗯，好，这样的话就 OK 了。嗯，现在可以。 首先呢，那个腹肌要知道腹肌的构成。 嗯， 腹直肌，咱们说的六块腹肌或八块腹肌。 哦， 这个是天生的，没有谁说六块可以练成八块，这是固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完了，还有腹外斜，咱们说的人鱼线。 嗯。 对，腹外斜肌，还有咱们小腹的位置，下腹这个位置， 嗯， 大致就区分为这三个位置。 嗯哼， 所以咱们每次练的动作都是要有针对性，腹直肌的、腹外斜的、下腹的训练， 嗯， 把这三个地方练好就 OK。还有咱们背部的竖脊肌， 哦，背部也有， 对，就这 也 就竖脊肌，这样竖脊肌练得很结实的话，会显得你背更挺拔、更细。 对， 视觉感觉会更细。 那现在离我们的思思她的婚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在这样短短的时间之内，以她目前 一个月的话，腹肌应该会有一些形状。 嗯， 对，小腹 一个月就能有形状，那很好。所以现在我们的韩斌，你来教思思几个动作来帮助她一下。 首先，我先从上腹到腹斜还有下腹三个动作这个顺序来做一下。 嗯。上腹到下腹、 就是、比较简单一些的训练。 对，但是你要跟大家强调，这个动作虽然简单，可它还是有它的要点的。你先来做一下，然后做完了之后，我们听韩斌来跟我们讲解。 首先是咱们传统卷腹、 嗯嗯、 传统卷腹起来，把手放在耳朵两侧、 哦、 完了，手机先把腹肌延伸、 嗯、 拉长之后起，完了胸椎离开垫面一点就 OK 了，没必要坐着起来， 嗯，千万不要完全起来， 对，这样的话会伤到你的尾椎。 对，他这样的话是为了让肌肉保持一定的张力。 对对对， 嗯哼， 二，注意发力呼气， 嗯， 三，四，一定要延伸啊，腹肌一定要延伸，不要这样做，这样是错的，腹肌延伸，收，延伸，收。就这个频率就 OK， 一组做二十个就 OK。 哦，不要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如果你真的能把它做得很标准，确实是非常的累的，千万不要小瞧最基本的腹肌动作。 还有一个腹外斜动作也是比较简单的，这个需要转体， 转体。 放到耳朵附近， 嗯，这个都是 膝盖、 腹肌两边的腹肌，对吗？ 膝盖触到你的这个手肘，一、二、 哦，这个也是一组做20个。 注意做的时候速度要放慢，不要做太快。 嗯， 下腹很简单，上身躺仰卧在垫面，完了腿打直。 嗯， 一控制。二、 哦、 慢慢的放， 控制住。 三，脚别落地，慢放。 嗯， 你会感觉到做的时间长会这个地方会感觉很酸。 对， 就 OK。 OK， 这几个动作这样吧。我们刚才韩冰冰教完了，是教我们的准新娘思思在婚礼之前有一个完美的小腹来突击一下。 三个动作的话，一定要做够三组啊，总共9组。 哦，这样。思思现在现场做一下，让我们的韩冰指导一下。你可能光看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嗯，稍微做一两个。韩冰要来现场给你指导了哟，他现在很贵的，他能给你指导一下真的很荣幸哦。 对，首先你把腿屈一些，再屈一些，这个屈腿是为了让你的身体保持稳定、嗯、知道吧，不是让你摆个动作。 韩冰你站到他后面去，不然你会挡住思思。嗯，对， 首先这个要保持稳定，完了之后首先把腹肌拉长，延伸出去了是吧， 嗯， 完了之后收，你只需要胸椎刚离开垫面，注意这个不许抱头，这样会伤到你的颈椎。完了之后你要把手放到耳朵两边，对，起，好，放，起，放，一定要延伸，对，延伸就是呼一口气，走，继续， 不要用速度，要保持腹部有张力。 Okay, 这就非常标准了。 嗯， 做20个就可以，你做一下示范就可以。完了，腹外斜，对，对，把手放到耳朵两边就 OK。 我们韩冰的健身教练范儿一下就起来了。 对，你的手肘碰到你的膝盖，哎，转体，注意这个要一定要转体。对，来， 转体的话是可以帮助练到两边的肌肉。 这个很累的，走，继续。哎 ，OK， 可以了。这个你要多回家练习，刚开始非常的费劲。 是的，注意不要用速度，一定不 要 用速度。 这种程度，一， 嗯， 二，对，身体要扭才可以练到你的这个。 越慢越好。 对， 不要着急。 完了下腹，你再演示一下。 韩冰，你教上瘾了。 要垫到你臀部的肉最多的地方。 是的，如果在家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 这个是为了让你的腰的力量鼓励出来。 大家可以在家跟着一起练一下。 背一定要贴到垫面啊，不要起来。对，把腿打直，来起。到这儿就 OK， 不用很高，放，走，来慢放，很慢很慢很慢，继续。OK， 好，这个动作等你做多的话，你就会感觉你小腹的位置会很酸很酸。对，对，这三个动作，这是一个动作做20个，完了这是一组，完了做三组，总共9个动作。 嗯， 每次保持大概在15分钟之内就做完。 哦、OK， 天天练就可以。 好，你们两个先回来吧。 话就别做。 嗯。韩冰教了几个非常实用的动作，也希望大家可以帮助到大家啦。 嗯， 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平时在生活当中做起来也不费劲，但是呢， 这些都是基础， 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刚刚韩冰说的要点，把那几个要点掌握对了，你才能做得标准，做得标准了才能达到锻炼它的效果。 对，一个月肯定有清晰、嗯、就是不是很清晰，但是那有痕迹。 好， 一个月 我就靠这个了， 嗯、 一个 以 后见。 来我们的100% party 也算是得到了收获。 有， 对，回去的话， 上一节私教课、 嗯。回去的话可以按照韩冰刚刚教你的去试一试。 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动作，私下里你可以来请教我，我也是很好的小郭老师。是的，那今天呢，我们100% party 环节就是这样了。教大家一些在有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突击练我们的身材。韩冰也给我们讲了一个有一些极端的方法，叫做空腹有氧，不推荐大家来练，但是呢，如果你要是真的很着急的话，这些方法还是能够多多少少帮助到你，以及说腹部的一些突击的方法呀，大家也可以搜索到 APP 里的地址，然后去找一下韩冰，来找他一起练。那我们今天的100% party 就是这样。最后还是想跟大家说，减肥这个事情并没有捷径，是一个细水长流的事儿，希望大家能够把减肥和健身当成一个很开心很轻松的一个好的习惯来延续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如果一直运动的人 人他的精神面貌呀，整个状态呀，肌肉的松弛和紧度都是不一样的， 需要把它当成身体生活的一部分就 OK、 只要你加入到了健身的这个行列里面来，你就会发现痛苦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你就是我们的一员了， 对，你是我们的一员了，你就会越来越健康，然后每天都很开心，而且随着新陈代谢的提高，你越来越不容易发胖， 对， 变成 越来越瘦 的人， 对，其实还会越来越年轻， 对，越来越瘦，越来越年轻。 嗯， 对， 我经常在网上不是看到那些什么40多岁的模特还很漂亮吗？我觉得以后我的目标就是要变成那样的女人。 你40岁的时候和现在一样。 真的，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个肌肉的记忆，只要我这样一直练下去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永远保持年轻和美丽，所以年龄在一直增长，但是我们的身体年龄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一些运动呀，然后举铁呀，来让我们的身体年龄保持在一个很年轻的状态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了，接下来呢进入到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呢，有一个朋友问，他说郑多燕减肥操有用吗？其实网上有很多减肥操，在上周节目当中我们跟韩斌也聊过了。减肥操只是适合初学者，而且其实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的话，他适合的运动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又要说到一样的话了，还是应该找一个专业的健身教练来帮你打造，对对对，系统的适合你的一个健身计划。我们韩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那既然是准新娘来了，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我们思思了哈，就是在准备婚礼这件事儿的时候，两个人真的会吵架吗？我听很多朋友们都说，有的人准备婚礼，甚至这个婚都结不成了。 太极端了。 我是属于一个看热闹的人，当然我不希望这种事发生在我的闺蜜身上啊。我想问问思思，在准备婚礼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复杂的情况，或者是让你跟你老公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完全没有。 为什么？ 因为可能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两个人，你是不是有？我觉得其实如果要真的说弄婚礼的时候会吵起来，我觉得要慎重考虑要不要结婚了。 哦， 对，因为其实办婚礼就像别人说情侣一定要出去旅游一样，它是一个考验的过程。 也对， 就其实我觉得我跟我老公还挺简单，因为我找了那个策划公司以后，我说你所有的事情不要问我，去问我老公，就所有东西他来定。因为我很信任他，我把所有东西交给他，只要一个人负责，另一个人在旁边帮一点点小忙，就完全 OK。 是不是不吵架反而是正常的？因为 我觉得很正常。 因为这种事儿不停的吵架的话，可能是说明两个人的三观有一些 不合，其实是不合适的。对， 就像装修，他们好多人都说装修的时候甚至能吵得天翻地覆，那说明你们两个人的品味根本就不一样啊。 对，其实婚礼是一样的，旅行、婚礼、装修这三件事是完全一样的。 对， 就是不要两个人全都想握主动权，有一个人去拿大权就可以了。我就是属于在旁边敲敲鼓、打打锣那种， 说明你还是个很聪明的姑娘呀。 我很乖的。 韩斌，如果以后要是你结婚生孩子什么的，虽然离你还很远啊，韩斌是93年的小鲜肉，就是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你个人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性格的人，还是说你会尊重老婆的意见？ 当然得尊重老婆意见，毕竟是我们俩一起 住。他在媒体面前就是想维护一个很好的形象，看到他谄媚的笑，我们导播老师给他一个镜头。 未来老婆要把这个截图这一段截下来。 未来老婆很漂亮啊，如果是这位未来老婆的话。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女神百分百在最后一个环节跟大家分享了准备婚礼这件事儿会不会让两个人吵架，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平台上面继续跟我们进行积极踊跃的互动啊。其实也就是说刚才我跟思思讨论这个话题的结果呢，就是说正常情况下两个人 吵架 还是应该不吵架，应该互相谦让的。 对，因为其实你每吵一次架你都是伤感情的。你觉得我这次吵架我和好了没事了，但其实很伤，很伤对方。 也有可能他吵得不可开交，但他不愿意告诉我们，你说不准呢。 真的是很久没有吵架了。你这么一问，我真的是很久没有。 那很羡慕思思，她老公的脾气非常的好，基本上什么事都宠着她。但我想，如果我是一个男生的话，有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我应该也会很开心。 对，都要宠，每个人都要宠老婆。 嗯，是的。啊，现在时间已经进入到了16:53。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也就是这样了。今天是新的一周的开始，据说今天也是就是伏天结束了， 出伏，对， 已经出伏了，所以天气呢就会越来越凉快。那早晚的温差慢慢的也要有了，也提醒大家在这样的多变的天气里面可以适当的增减衣物。而且今年夏天我觉得还挺好过的， 对， 因为它 短， 对，经常下雨，没有往年那么漫长的感觉。 对， 对， 对， 所以呢马上其实再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真的要入到秋天了，然后冬天很快就来了，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些秋天的好看的衣服呀， 对， 什么之类的呀， 要囤货了， 对，要开始囤货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祝大家出伏愉快，都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秋天。这也需要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一直不停的坚持健身，才能在冬天的时候变得更加的美丽迷人。那今天很感谢思思和韩斌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愿祝愿思思在即将到来的婚礼上真的可以，今天韩斌教她的方法可以受用， 对，绝对会受用， 非常的美。那这样吧，我们做一个约定，等到思思婚礼结束的时候，再让她跟韩斌一起来做客一次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来检验一下思思的健身成果。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不要走开，更多精彩就在稍后。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y.